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26集《大佬光环照拂》。秦家四爷皮笑肉不笑地放下了茶杯。 秦管家，这个工程如果你们接不了，今年的分成照例三成。 他跟欧阳家结盟，有欧阳威在，秦家四爷早就知道秦管家瞒着他将秦汉秋父子二人接回来了，更知道秦管家在培训秦汉秋。不过秦管家要是打着随便培养一个人就能打压他的主意，那就大错特错了。秦管家依旧不动如山，他身后站着的中年男人脸上的愤怒却掩盖不住。 阿文， 秦管家侧头警告地看了阿文一眼，然后看向站在电脑面前的阿海。 啊，你继续。 阿海昨晚喝了一晚上的酒，这会儿还有些宿醉的头疼。插入 U 盘之后，他直接打开投影仪，又点开 U 盘内的文件夹。这个半成品秦管家给他们看过，凭借他们仅剩的三个人，连电脑都不足以运转这么大的模拟系统引擎。三个人研究了一段时间后不得不放弃。这些都是陪老爷子一起奋斗过的人，没想到秦家会败在他们手上。阿海一边想着一边看向文件夹，哎，好像多了好几份文件啊。阿海有些诧异，不过这个时候也没有想太多，点开最上面的文件夹，能够看到文件夹内有一片叶子形状的主引擎。宿醉有些不清楚的脑海忽然清醒，阿海瞪大了眼睛。研究过这代码一段时间，阿海怎么可能不清楚？上回看的时候，主引擎根本就没有成型，哪里会有图标呢？阿海直接伸手点开了图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动手做，所以秦管家也没有装模作样地打出文件跟设计方案分发给会议室的人。 秦管家，今年的分成协议你们签一下吧。 秦家四爷今天的标没中，心情本来就不好，没有时间再跟秦管家耗了，他手撑着桌子直接站起来。 尹秘书，把合同递给秦管家。 他一句话说完，全场都没有动静。 尹秘书。 秦家四爷看向尹秘书的方向，尹秘书正偏头看着投影仪。不仅是他，全场大多数人都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投影仪。他们这样，秦家四爷想到一个可能，不由自主地回头。投影仪上旋转着一个三维系统，正是半成品的完整链接构想。这半成品的构想最早还是在秦家四爷的参与下完成的，只是后续的解码复杂繁琐，秦家四爷这边这么多人手跟人才都只解了 80%。 他把半成品交给秦管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秦管家凭手下的几个人能够成功。 哼，秦管家，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可谁知道秦管家还真的成功了。秦家四爷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褪去，他走到秦管家身边，好半晌后阴鸷地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直接走出会议室。阿海也演示完了，连忙把 U 盘拔下来回到秦管家身边，脸上的颓丧一扫而空，目光热切。 秦管家，你找到哪个高人了？竟然还瞒着我们。 秦管家自己脸上也有点懵。 我根本就没有找人，若是找了高人，哪里还有现在这样两难之地？不对。 秦管家猛地站起来，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身看了一眼阿文。两人显然想到了一块。 二爷。 U盘在秦管家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变数，唯一的一次变数就是跟秦汉秋的 U 盘弄混了。秦汉秋这边，秦玲今天上学去了，秦管家误算了他看文件的日期，没有给他布置新的任务。秦汉秋有些无聊，给程俊打了个电话，然后就拿着一壶酒，兴冲冲地打车来到亭兰，跟程俊一起喝酒。这是秦汉秋第一次来亭兰，他往四周看了一眼，就不住地点头。 哦，哎，这个地方环境好，距离学校也近，冉冉也方便。 两人坐在落地窗边，程木从冰箱拿了几碟下酒菜出来。 那位是谁？ 程金并不认识秦汉秋，压低声音询问程木。他第一次看到俊爷这么认真地坐下来陪聊。秦汉秋脸生，举手投足间还略显局促。程金想了好半晌，也没有想起来京城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位人物，也对不上脸呢。主要是秦汉秋整个人的气势显得很一般，没有程文如那么干练，也没有程俊那么可怕，更没有秦小姐那种往那一站就让人忽视不了的样。程木拿着茶壶准备去烧一壶醒酒茶，闻言云淡风轻地回道： 那是秦小姐的父亲。 秦小姐的父亲？ 程金跟着他来到厨房默了一下。 难怪。 程木一壶茶烧好，程金干脆利落地接过他手中的茶，去给程俊两人倒茶。还维持着拿着茶壶姿势的程木不可思议地看向程金的方向。 哦，对了，小程。 喝到一半，秦汉秋吃了一颗花生米，忽然想起来秦叔的话。 你对管理公司有兴趣吗？ 刚走到两人身边的程金就听到秦汉秋的左一句小程右一句小程的。放眼京城，敢叫俊爷一声小程的恐怕也只有秦汉秋一个人。也是真的敢呢。 管理公司？ 程俊放下酒杯，语气有些轻描淡写。 我也就纸上谈兵，没那耐心，就不坑您了。 最近被逼得一直看文件的秦汉秋深以为然。 对，其实没什么好的，没有搬砖快活。 好些时间没有搬砖，他骨头都懒散了，但是他不敢跟秦叔说他想再回去搬砖。两人说了将近两个小时，秦汉秋兜里的手机响了，他摸出来看了一眼，赫然是秦管家。 我现在在哪儿？ 秦汉秋喝的不是很多，思维清醒。 我在小程家呀。 他不知道这边的具体地址，又询问了程俊，把地址报给了秦管家。电话里秦管家说他不到20分钟就会到。秦汉秋挂断了电话，还没有喝尽兴。 这么急着找我啊？ 应该是有急事。 程俊也喝了酒，不能开车，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 我让程木送你回去。 不用，冉冉不喜欢秦叔。 秦汉秋连忙摆手： 秦叔会在小区大门口等我，我自己等他就行。 程俊没有查过秦汉秋的事，不过光听描述也知道秦汉秋口中那个秦叔是秦家人没跑了。程俊不记得自己认不认识秦家人，他想了想，就把秦汉秋送到了楼下，又陪他等了3分钟，在转角处看到秦管家车的时候提前离开。秦管家他们停下车，就算再注意去看也只能看到模糊的背影，更何况他们就是冲着秦汉秋来的，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人。 大小姐有给你打电话吗？ 程俊一边往回走，一边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手机，问程木，语调不高，懒懒散散的，像是没有什么精神。他说的大小姐自然是程温如。程木跟上程俊， 半个小时前来过电话，正带着秦小姐去吃饭，晚上才回来。 晚上？ 程俊眯眼，秦冉明天就回学校了。平兰小区门外，阿文从驾驶座上下来。 二爷，您怎么在这里？ 他抬头看了一眼小区的名字，平兰。这里都是奢侈级高级公寓，一套往低了点说都是9000万朝上的，如果是复式楼层，价格要翻两倍。京城顶级豪宅的住处。 我来找小程喝酒。 秦汉秋拉开车门，坐上副驾驶座。又是那个小程。阿文心底惊讶，今天早上发现那些礼品袋的时候，他就猜测秦汉秋口中的那个小程不简单，可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住在亭兰。 秦叔， 秦汉秋系好安全带，侧身往背后看了一眼。 您这么急着找我，有事吗？ 这时候，秦汉秋才发现车子后面还坐着另外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人，戴着眼镜。阿文已经发动了车子，往云锦小区的方向开过去。秦管家也等不及回到云锦小区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秦汉秋的方向，问道： 二爷，我丢给你的 U 盘都有谁碰过？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